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最想听到的是张信哲。有人说张信哲的歌最开始听起来似乎是平静的水面，找不到一丁点的波澜，但是如果你能够长久的仔细的听，便能够感觉到平静水面之下所掩藏的种种情感，或忧郁，或单纯，简单而又有力量。我想经历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一定不会忘记他的声音。张信哲在90年代是当之无愧的情歌王子，进入到2000年以后，很多人期望他能够再次重回巅峰。不得不承认的是，属于那样的深情情歌类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王菲。关于王菲，有人觉得她的态度是真诚，有人觉得是冷漠，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王菲是一个我喜欢的歌手，或者再进一步，她是近20年当中最好的华语歌手，仅此而已。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哎，还没有。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有人说，作为音乐人或者是创作歌手，你也一定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接下来的大牌主打歌，我们要跟你听到这一位，在台湾的流行音乐历史上也算是一个有很多记录的人。比如说，他是最早获得金曲奖肯定的人，也是一个相当会写情歌的创作歌手，他是伍思凯。 一个人生寂寞的人，一票长满荆棘的路，天冷风吹得很，我的脸上长满了灰尘。我是一个爱的牧羊人啊，寻找一个爱我的人，就算世界笑我多愚蠢，我也不愿乱了方寸。我很累，我不肯睡，我很虔诚，天保佑我遇见幸运的神。脚下一道一道伤痕，我是一个爱的牧羊人啊，寻找一个爱我的人，就算世界笑我多愚蠢，我也不愿乱了方寸。我很累，我不肯睡，我很虔诚，天保佑我遇见幸运的神。我是一个爱的牧羊人啊，寻找一个爱我的人，就算世界笑我多愚蠢，我也不愿乱了方寸。爱情任我招手，往前走吧，去找幸福的人。 爱的牧羊人，这样高亢的声音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我。有些人说伍思凯并不是非常有个性的歌手，但是如果你愿意静下心来听，你会发现伍思凯无论在流行在爵士当中都有很多具有冒险精神的佳作。大牌主打歌选择的是具有着非常优美女中音的